锵锵三人行，我是皮条客。哎，我绝不是给大家那个就得吊吊胃口。我现在发 现，说吧，你就 在这社会里，这八卦呀，平常老说别人，好不容易自己有个猛料，我当然要说，我得留到最后。 那现在说吧， 我要延长，那不行。现在我跟你讲啊，有些人的心思我太清楚了。你说凤凰有没有潜规则？你以为他关心吗？他不真的关心，他就要关心我有没有半夜打电话呀，这里头有什么色情的猫腻啊。所以我准备第三趴一定说。不是，我昨天说到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我就说对你们包括这个锵锵三人行十年来这么多位嘉宾，我真的有一种心情，说我给不了你们什么钱，这我使劲跟凤凰争取， 对吧？还是有点， 真是一点车一点车马费，真是。我就说潜规则，闹清楚供求关系是谁求谁呀、啊？谁求谁、啊？我向全天下呼吁，我巴不得谁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女嘉宾，能让观众接受满意的一个女嘉宾。哎， 你说到点了，你说女嘉宾，你注意，你没有说男嘉宾。 男嘉宾，你们被我潜了嘛？所以你们才坐在这。 我跟你说这件事啊，我觉得配方这整件事还有他的人啊。让我觉得很最不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很同情他，或者甚至赞同他的地方在哪？我不是说我们这有很多潜规则，因为可怕的其实不是潜规则，真正可怕的是一种明规则。什么叫明规则？明规则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行电视电影行业里面，你身为一个女人，你如果很漂亮而且年轻，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多。配方他说呢，他们你看 闻到黑材料， 我看到了他那篇博客里面，他说他不想跟一个没有主持经验、没有观众基础的美女新人搭档。那么换句话说，在配方的角度来看，他的理解是做节目主持要有经验，要有观众基础。可是你看到原来在很多观众心目中啊，这个他这句话写出来，我想啊，如果普通一个平常人看说，哎，这没什么不对啊，一个美女新人，新人就是年轻，美女那多好，年轻美女那就是。然后接着呢，你再注意看，其实配方这么多年跟我们做节目认识了那么久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永恒的话题，一个永恒的题材，他是摆脱不了的。他就是因为老是讲这个，我觉得才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没办法就老找他的原因就在这。你不能讲矿难，他又上来跟你说男人都很坏。他你知道吗？他的永恒的话题，比如说他自己都说，他说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觉得所有男人往往只有一个功能，情、性、钱、事业，只能择其一。这在他心目中，全天下的男人都很可疑。你知道这我觉得他悲哀的地方在哪？就是一个女人，她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他会把所有的男人都看得随时都像要谋取你一些好处，在你身上得到些什么。而事实现实世界是的确一个女人做这一行是很困难，这是明规则。 我就说了，我不想讲他半句对他不利的话，你知道吗？他也有他的困难，是吧？但是我就说呀，很多时候是咱们锵锵三人行聊天啊，讲究人的思维方式啊，是联想。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件事情你可以怎么联想都行。你比方说他这个男，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周刊跟他弄的那个采访，那帮记者也放坏，就跟他说，说你为什么出去什么讲凤凰啊？他说，哎呀，我那天看锵锵三人行，还是对咱节目旧情难忘，注意我说的每一句话。说文涛说呀，要是哪天凤凰把他给炒了，我就出去说到处说凤凰的坏话，这样凤凰就把我给悠回来了。所以呢，我也这么干。我觉得这段子挺经典，我倒真可以再讲一遍。当时恰恰就是在讨论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是什么。有人说有一种碰瓷儿现象，你知道吗？炒作就是说，没有名气的人，我反正往你身上碰。你见过？你知道北方叫碰瓷儿，南方叫撞车打， 故意撞车。 你知道就是蹭往你这儿碰一下，哎呀，我死了，不行了，赔钱，能赖多少赖多少。当时是就是这种炒作，说在讨论这个现象嘛。然后呢，我就编了一个段子嘛，咱们就嬉笑怒骂。我说那假如说凤凰把我给炒了的话，那我怎么办呢？我还构思了一下，我就没工作了。我当时说的是，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恶心的事儿我可以不去干。我就发现马克思说的很对，我发现是收入方式的不同。哎，我并不是因为我清高，而是因为我是拿固定工资的，我犯不着啊，对吧？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被炒了的话呢，我怎么办呢？我要在这个全国各大报纸上主要版面 登广告说窦文涛失业了，谁找我做节目谁就来找吧，我的履历啊什么得过什么什么奖，哎，不是为了招聘广告，这是为了一个炒作嘛。然后我说要这第一步还找不着工作的话，我这第二步我就开新闻发布会，再给大家讲一讲我是怎么离开凤凰的，为什么要离开凤凰。我说再这么说几回大概凤凰就得把我给招回去了。你看我的原话记得很清楚，这么说 配方太老实了， 没想到配方真的去实行， 太老实了。他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我认识配方，我们私下有来往，我觉得他是蛮老实的，就是你讲的是开玩笑的话他当真了。你明白没？他以为这一招真能用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他请回来再做一期节目。配方哈， 我跟你说， 其实他没有什么恶意的，他就是要人家听他说话。 今年不是咱们又请他回来做了两回节目嘛？所以那天我们组里人说，那怎么着了？他怎么又回来了呢？是又潜规则了吗？这个 是，我跟你说， 怀旧嘛，这么张坚庭、李淳恩，咱们都找回来。 不是，我跟你说。文涛子东，这件事是这样，我们所理解的潜规则，我刚刚的话意思是这样，我们所理解的潜规则就是指的一个女性主持人或者一个女性演艺人员，她需要出卖她的身体或者某些好处给某些有权力的高层，她有出镜机会。 那是你们现在暂时借用， 对，就是好了，就我们暂时借用那个好不好，就这样的一个，这叫潜规则。然后呢，我刚说的明规则是什么？明规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大家都觉得对，而且大家觉得都没有问题的东西。那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身为一个女性，她要在这行混得好， 她不仅要智慧，还要美妙。 她所谓的本事，指的就是她的，其中美丽一定是属于她的本事之一。我敢大胆说一句话啊，就是说，像曾子墨，我们都说公认的才女、美女，但假如曾子墨长得像我一样。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懂吗？ 你我要是女的话，我们就没希望。 没错，我常常反省这些， 我们就被 他，我们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 成了也没用。 对，我常常反省，比如说像我老给观众说我长得丑，但是他们说哎还喜欢看我的节目， 很多人暗恋你哦，很多人暗恋你哦。 我但是每次听到的话，我觉得很难过，就是说我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我们是男人，男人的身份使得我们变成既得利益者。假如我今天是个女人。我能够混这行饭吗？不可能。 这就是。 但是天下也公平，你知道，回过十几二十年前，二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男的很苦啊。你明白没有？一个二十岁的男的跟二十岁的女的，女的比男的好多了。你要想明白， 长得好看啊。 这个世界 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呢？ 对，我明白。 所以配方他就总是被这些困住。他现在整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不相信他说的那些潜规则是存在，我相信文涛，我不相信他说的，我相信我们公司。我理解他的状况是，他是在一个明规则的游戏规则底下 受害。 为什么？坦白说，他曾经年轻貌美，但是当有更年轻貌美的女孩冒出来之后，在这个明规则底下可能遇到挫折，然后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他把事情理解为就是一个潜规则。而其实他差一点他就能够踏入是一个女性解放的思维，就是哎，问题不出在潜规则，问题出在明规则。 哎，所以啊，经过文道刚才这么一番分析啊，我就想起，你比如说他们让我出来说嘛，出来说我们组有的人说你看你这事儿，你要出来，你不就是说你不说吧，人家就说你默认，你出来说了呢，你不就是得了他们的意了，他们不就更有名了。 对， 其实我觉得，我老实讲，作为一个以前的嘉宾，如果因为我们再说一说他，能够对他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估计配方别的地方 有一些帮助， 能够另开节目， 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咱们去广告，我就跟你说半夜打电话的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你开始准备讲了。 我不准备不第三趴讲了，免得你们等得太着急。 okay. 我说嘛，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真正关心的就是我有没有半夜打电话拉皮条。哎，这事儿啊还挺有意思，我得说一说。我跟你讲，生活呀，这个很多事情啊，确实是复杂，或者说可以做多种理解的。你看我们凤凰每年。都在某地举办一个广告演示会，对吧？主持人大家都去，住在一个酒店。那么就多年前的那个演示会的前夜，哎，半夜吧，我也记不清几点了。我们几个同事不是喝点酒吗？哎，然后回到房间，实际上刚刚回到房间。然后他提到的那位所谓我大哥，大家都管他叫大哥嘛。这个 大陆广告事务总监，也就盛点酒兴到我房间，对吧？哎，就跟我聊啊。可是你说啊，我怎么说吧？我这样说，配方在博客里讲说我们这位总监有没有对他吃豆腐毛手毛脚，这我怎么知道？我一无所知，对吧？甚至于我再公平的说，就是说当时这个老总，就我这位大哥，他心里有没有什么邪念，我不能做诛心之论，对吧？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记性也好，我只记得当时是盛点酒兴，确实是在聊节目，而且当时他跟我说的，说哎，我教他招，他可能有点那么个劲，说你叫他来啊，我教给他招，怎么跟客户吹，怎么跟客户宣传，他是广告事务总监嘛。那么好，而且我这人平常你们知道我是凌晨四五点钟睡觉，下午一两点起床，我们组的人都知道我总是半夜跟人打电话， 对，我们都一很晚睡， 对，他们说我就跟毛主席似的，半夜因为我怕忘，所以有时候半夜我想起什么我就抓起电话，而且当时跟配方是那么样的熟，你知道吗？所以他一说我就在抓起电话打吗，打，那么就像配方说的一样嘛。配方说怎么着睡了，我说那好，那你 早点睡吧，那就挂了嘛。那么今天咱们公平的讲啊，如果配方在九年后，或者我不知道是多少年了，多少年之后，觉得当时我打电话的这个时间或者是什么对他有一种这个冒犯、不礼貌，甚至是骚扰，那我愿意送上这个九年后迟来的道歉。可是你要把这事儿跟什么潜规则聊到一块儿去，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常识，我这位大哥所谓大陆广告事务总监，谁都知道我们电视台是什么机制啊，香港公司的机制，广告系统和节目系统是截然分开的两个系统，对吗？ 绝对管不到这边， 我一年半年我都见不到他们广告口的人，没听说过一个大陆广告事务总监能够决定一个节目做还是不做。节目口这儿最高的，我就我所知最高负责人是我们王院长副总裁，他官比他大吧，他官比他，甚至很多节目是老板亲自过问的呀。 而且王院长还挺喜欢配方的节目。 对，再者说就说好啊，因为没有潜规则丢了五百万的这个广告，所以没了这个节目这事儿嘛。那么现在就有两个例子，你说凤凰什么电视台，文道原来做的开卷八分钟没有广告啊，一年没有广告啊， 没有。 但是呢我们老板说凤凰，包括文道也说凤凰这样一个电视台一定要有一个读书节目， 所以后来 所以做 一直要我做，那后来实在是因为我还要做别的节目，我说我做不了那么多，所以现在才请我们一帮评论员硬顶着，又或早上八点钟去录的， 包括我不惜 轮流去录， 不惜踩过咱自个儿。你注意到现在锵锵三人行的片头吗？现在我们暂时也没有冠名广告，我平常挺自觉，一等到没广告的时候我就跟公司讲，我说咱挣不着钱别做了吧。每次都是老板说这个品牌我们已经过了十年 有 这么大的影响，文涛只要能坚持咱们就坚持到底。 我听听 那你说 听有点明白，我听听有点明白了，就配方呢他记着当初的那件事，可其实那件事呢是一个误解，但问题呢他有一个节目当初策划最后没有成功， 嗯， 这两件事情呢就像阮志山说的看上去没有联系，他把它联系起来，实际上呢是真的没有联系，就这么简单。 而我刚刚说了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联系呢， 就是因为明规则他吃亏了， 没错，而且他长期以来的一种认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们当年常常做节目的时候啊，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我们可能谈的是某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但说着说着他就会说到这男人呢、啊、一成功了、啊、他就会忘记自己的原配了，都是成就我们就会傻一傻，哎怎么回事，就 但是有很多女性观众喜欢他这个思路。 我不是说每件事这么想都不对、嗯、但是我感觉到就认识那么多年，他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对男人的那种防备不信任，那么所以他特别容易这么理解事情，但那是为什么呢？我觉得除了一个个人因素，我常常想啊，就我没有骂他，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真的是社会的问题，那真的是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女人会被处在这样的问题 下。特别是对同行，以前我们也请过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讲演员，她自己也演戏，你知道这些没出名的演员讲起章子怡啊，讲起汤唯啊，他们都会用这种思路。 唱歌没唱出名的哈，讲起大的唱歌明星啊，都会说，哎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弄出来的？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的？尤其是对同行这种想法呢，其实从心理上呢是安慰自己。为什么我现在没做到这个？你看他原来是这样这样的，这是一种 不有没有所谓的潜规则？据我对这个社会的了解， 肯定 有，我相信 肯定有， 肯定。但是我告诉你，能让你知道的，那还是潜规则吗？你这说出来的，大家以为还是真？为什么我就最近做节目老说，我觉得这个世界啊颠倒， 传的纷纷扬扬，多数是没有 这些个世界，就是说，说实在话，讲这些事儿，我得咽下我一口我的恶心，你知道吗？我不愿意聊这些事， 占用了公众的时间。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们就要这样吗？要恶心吗？我可以陪你们恶心，但是这有什么劲吗？就是非要说，哎呦，啊。我们这个打死都不能有潜规则的节目，你这个世界颠倒黑白，它传出去是潜规则的样板，现在我们是潜规则的样板，真正的潜规则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所以这是什么 人 再很简单了，我就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上我们的论坛，上我们网站，我们有时候偶尔会请一些很漂亮女孩子当嘉宾的，结果那些嘉宾呢，我文涛说的话不方便我来讲，你看得到，有时候上来一两回就不做了，为什么？观众会骂，骂什么呢？就说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就光是长得漂亮有什么用？你的潜规则有用吗？ 我觉得啊，个人 如果用的话， 个人毕竟是渺小的。 有用，我觉得打破牌，不按牌理出牌，现在还是合算。你看配方，他基本的愿望就是他的声音要被人听，现在大家都听了，我觉得他就成功了。 所以我说， 现在社会就是。不安排理出牌就是新的排理， 所以我说作为一个我们曾经的嘉宾，曾经早期锵锵的这个有功之臣，如果我们做这两集节目能够对他的事业和生活有所帮助的话，真的是我愿意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老想起一个词儿，就是共谋，你们文学里老用这个词儿，一个人成不了事儿，你知道吧，总是有一个人，然后呢这个媒体，然后呢可能还有部分这个起哄架秧子的，还有部分阴暗心理的，还有部分这种善良轻信的，整个的共谋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一个挺大的一个事件，然后呢让你不得不跟他对应，然后呢就充斥着我们的版面，就干这个。而且你知道有些，我为什么觉得就说这个你比如的周刊就那个访问什么都聊出来了，哎呦，说你在家里自慰啊，啊 真的 你没看那报道吗？在家里自慰啊，还有什么说是什么啊，我们那个不关心凤凰有没有潜规则， 我们就 关心小豆有没有潜规则，你我告诉你，这满纸我看的感觉满纸像爬满了蛆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回应这些人，你就好比自己要化身成一个蛆，你知道我的感受吗？ 不，我觉得我就算啊，我就算连想象，比如说配方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出名，很多人会这么讲了，但是你即使这个想法都让我不安，我宁愿我觉得始终到晚，我到头我是觉得很可悲。很可悲的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他的博客，他的访问，他那种思考方法一直没有变过。我觉得这个思考方法就像是他的一个业，就是 他等着一个官人，那个高官会娶他做太太。 对，这是个业，就是觉得身边的人，他随时把这个放在一个防卫的态度底下，只要是男人都很可怕。这怎么办？就是我会帮他想这个问题。我以前好几回，比如说想跟他谈的事，你没办法谈进去，因为他就是这么思考。那这个思考方法，无论他将来多成功多怎么样，他生活不会快乐。 但是有 对，就是不会 有，还是有很多观众喜欢这样的思路。 但是我觉得，而且很多人也都在这么想，甚至是助长。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对他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更值得讨论的就是说，其实打破了一个。正面的潜规则就是行规，就我们刚才在聊，假如我原来是港大工作的，我现在到了中大了，基本的道德就是我不会倒过来说港大里边的人事问题，电视台报纸也是这样，假如我到了中大以后，我说港大里边谁谁谁不好的话， 你以为中大的人会高兴吗？他高兴一阵，然后他马上心寒，他会觉得、哦， 你这人 留着，将来你再离开我们这里的时候，你又会怎么说我们呢？ 哎，你这话让我想起来、 这个就是行规，我们的行破行规的惩罚代价太低， 还套不到配方，配方他不是我们正式的员工，他是咱们锵锵三人行的这个。 不，你别那么狭义的理解我，这个东西也套在男女身上。也套在个人跟公司身上，也套在所有的社会关系身上，就是当你 involve 在一个圈里边的话，你已经在里边的话，你就有一定的道德承担、伦理责任，你随便一变的话，你就可以的，你一暂时你可以赢得一个掌声。 没错，我想起这个台湾出版家詹宏志说过一句话很妙，他说他打工的格言是什么，就是我绝不说现在的老板的好话在外面，但我从不说过去的老板的坏话。 对， 哦，我也是， 这这很，这 坚决要求自己不要说配方的坏话。真的，我跟你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我如何能够澄清了我们自己，但是不要有半句不利于他的话。真的，我是这个矛盾啊，就使得我。其实我觉得皮条客的帽子也挺好，我挺喜欢戴在头上，我对这个还做个专题研究。 对，待会儿节目完了我们好好跟你研究一下。 没错，我 你怎么不帮帮我们搞。